跳跳糖耳朵，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夏宁，我来自金色摇篮幼儿园东七园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读了故事，叫《莫格爱闯祸》。故事讲的是莫格是一只可爱的小猫，但是他调皮又爱贪玩，就像我们每个小朋友一样，时不时都要犯个错误。不过我很喜欢故事里莫格的家庭，虽然莫格犯了错，但其实他都是有原因的，并不是故意的。虽然他的家人也会生莫格的气，但要是发现莫格不见了，也会着急的到处去找他。莫格的家人特别爱他，所以他天真又勇敢，让他成为了一只特别的猫。最后他在猫咪秀上有一个特别的表现，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 大家一起来跟我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朱迪斯·克尔为我们写的，是由任蓉蓉爷爷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小猫莫格成长系列》，莫格爱闯祸。小猫莫格和托马斯先生一家生活在一起，他身上长着灰黑的条纹，圆圆的脸，四只白爪子。有一天莫格回家来到花园里，他整个晚上都在捉老鼠，实在是给累坏了。莫格想，那我得好好睡上一觉。不过他先在花园里到处看了看，看看花园还是不是老样子。 喵喵， 啊，还好还好，草地还在那儿，鲜花还在那儿，哇，树也还在那儿，就连树后面莫格拉粑粑的地方也还在那儿呢。莫格心想，哇哦，一切都是老样子。这个时候天下起了雨，莫格回到了屋子里面。今天宠物店的邦斯先生来到托马斯先生家做客，他正在和托马斯先生坐在一起。邦斯先生看到莫格进屋来了，就对他说， 嘿嘿，莫格你好啊，明天的猫咪秀你准备好了吗？ 托马斯的女儿黛比说， 我们花园里有一场猫咪秀，莫格你也能来参加的。 这时候小弟弟尼基说， 可是如果下雨怎么办呢？所有的猫咪都会被淋湿的。 宠物店的邦斯先生说， 哦，不会的，我们要搭起一顶大帐篷，猫咪秀就在帐篷里面举行，他们都不会被淋湿的。 黛比抱起了莫格，对大家说， 说不定莫格会得奖呢。 托马斯先生看了看莫格，莫格也看了看托马斯先生。 托马斯先生说：“ 哦，谁知道呢？” 莫格吃完了早饭就去睡觉了， 这一觉睡得非常非常长， 长的等他睡醒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又上床睡觉去了。 莫格心想， 喵，现在又要去捉老鼠了。 你看，就是这样，白天的时候人们上班上学，猫咪在睡觉，等到晚上人们上床睡觉了，猫咪就会起床捉老鼠。 可是这次真是没想到，莫格走到大门，从猫洞里伸出头去一看房子外面，喵，哦，他真是吓坏了，他的花园不见了，草地不见了，鲜花不见了，树不见了，最糟糕的是啊，树后他拉粑粑的地方也不见了。 在黑夜里，原来有这些东西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又大又白的软软的东西，那个软软的东西在风里晃来晃去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 哗啦哗啦， 哇，声音又大又响。莫格心想， 哇，我还是逃跑吧。哦，可是我还没有拉粑粑呢。 突然那个软软的东西又哗啦哗啦的朝他飘了过来，差一点碰到他的鼻子。莫格吓得马上跑开了，他钻进猫洞，跑进家里，他从一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，就怕那个软软的东西来抓他。他心想， 哦，我该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。 这时候 莫格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，他并不想这么做，可他还是做了。他在托马斯先生平时坐的椅子上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，然后他躲到了沙发底下，这样那个啪啦啪啦啪啦软软的东西就抓不到他了。莫格的心里又烦又难过，哦，他太烦了，烦得什么也不愿意想了。于是他在沙发底下又继续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 莫格还在睡觉，就被一个很响的声音吵醒了。 原来那是托马斯先生正在哇哇大叫，他站在他的椅子前面。 哦，瞧那只讨厌的猫在我的椅子上做了什么。哦，那只猫在哪儿？看我找到它会怎么对付它。 哦，莫格可不想被托马斯先生找到，他趁没有人看见就赶紧从沙发底下逃了出来。他逃出了房间，逃到了房子的顶楼上。 这时候大家都围着沙发， 托马斯太太拿来了水桶和抹布， 妮妮捏着鼻子不想去闻那臭味儿。 莫格跑到了阁楼里，这儿堆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是平时不用的。他蹲在一个箱子上心想， 喵，没人会找到我，我要永远待在这里，再也不下楼去了。 唉，莫格非常难过。但这时候楼下的人正在忙，所有的人都很忙，人们都忙得把莫格给忘了。 宠物店的邦斯先生已经来到花园里，开始为他的猫咪秀做准备了。 原来那个院子里白色的软软的东西是一顶好大的帐篷， 邦斯先生把帐篷顶上的洞补好，不让雨水漏进来。 他们在帐篷里摆好一张桌子，好让猫咪能蹲在桌子上面。他们还摆好了猫咪主人的座椅。 黛比说，嘿妈妈，木格也该准备好了，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？ 哦，可是已经没有时间找木格了，因为猫咪秀马上要开始了，更多的猫咪都来了。一只暹罗猫从街角上来了，它的主人牵着它。一只黑猫从大街上来了，它坐在主人提的筐里。一只黄猫从纸商店来了，它的主人把它藏在了大衣里面。老先生笨养的汤米猫和咬过莫格耳朵的毛茸茸猫也来了，还有每天要吃三罐猫粮的奥斯卡猫也来了，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猫都来了，他们全都来到了大帐篷里面。猫咪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猫主人也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然后再看看别人家的猫。要知道，猫咪秀可是有一个奖的，这个奖要发给最特别的猫。大家都在想， 哪只猫会赢得这个猫咪大奖呢？ 好多人都觉得毛茸茸猫很特别。妮基说， 它特别只是因为它会咬耳朵。 邦斯先生跑来跑去的做记录，他没法给莫格做记录，因为莫格根本就不在这里。黛比说， 莫格会去哪里呢？ 莫格当然还在顶楼上，这里实在无聊。他往窗外看了看，那个软软的东西已经不再晃来晃去了，它在白天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。而且树就在那里，在那个白色东西的后面。莫格心想， 喵，我可以从这个窗户跳下去，跳到那个软软的东西上，然后再跳下软软的东西，跳到我的花园里去。 可是莫格又想， 也许他会哗啦哗啦地飘过来打我。我要过去吗？ 就在莫格还在顶楼上拼命想的时候，帐篷里面邦斯先生已经做完了全部的记录。 嘿嘿，我们该评奖了，我们可以选这些猫。波尔迪猫，它有很特别的眼睛；奥斯卡猫，它有特别大的个儿头；还有毛茸茸猫，它有特别的毛；还有咪姆猫，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没有多少毛。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波斯猫，它有一群非常特别的小猫崽儿。 就在邦斯先生说着的时候，突然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。不知道从哪里滴下很多水来，把毛茸茸猫身上全弄湿了。是雨水漏进了帐篷，滴到了它的身上。 天哪，帐篷上又有了一个洞，这下雨水都要漏进来了。 紧接着不仅是雨水漏进来了，而是一个毛茸茸的家伙进来了，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进来了。妮基喊道， 嘿，快看，那是莫格。 是莫格进来了。他的身上，那条布是……那是顶楼窗户的窗帘。他一定是跳下来的时候把窗帘也给扯下来了。邦斯先生抱起了莫格。 嘿，我还从来没见过猫穿着一条小裙子。莫格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惊喜。 莫格在邦斯先生的怀里待着，本来想说什么，可他却只发出了小小的声音， 喵。 邦斯先生说， 我们在猫咪秀上看到了一些特别的猫，但是没有一只猫像莫格那样特别。 它像马戏团的杂技演员一样飞下来。哦，它是一只杂技猫。我想最特别奖应该给莫格。 于是每个人都拍手祝贺莫格，几乎是每个人，因为毛茸茸猫和它的主人已经生气地离开了。莫格得到了最特别奖，那是一串连在一起的老鼠玩具，他开心地叼着那串老鼠。托马斯先生和托马斯太太得到了一张奖状。托马斯先生不再为他的椅子生气了。等大家回家以后，邦斯先生收起了帐篷。啊，莫格的花园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。草地在那里，鲜花在那里，树在那里。当然，树后面莫格拉粑粑的地方也在那里。这让莫格非常开心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今天下午呱呱休息在家，他拿了一块麻布，高兴地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我学会擦东西了。 妈妈也很开心，问呱呱说，哎呦，我的儿子，你学会劳动啦，你都擦什么了？你跟妈妈说。 我擦了桌子，擦了马桶，现在正准备去擦碗。 起飞了， 别忘了带上你的凤凰之音宝贝卡。 凤凰之音宝贝计划，实现我的旅行梦想。 呱呱爸，咱俩的凤凰之音卡积累的旅程可以换一趟飞新西兰的了，咱们去一趟吧。 妈妈，为什么我不能去新西兰？为什么我不能积累旅程？为什么我没有之音卡？ 这个嘛，你太小了。 我是凤凰之音宝贝机器人，这个问题我来回答。呱呱妈妈说的是错误的。2007年9月，国航推出中国大陆一张常旅客儿童卡，凤凰之音宝贝卡。这是为了凤凰之音会员，全家都可以享受到旅行的乐趣，让小朋友也可以享受到常旅客的便利，让会员切实享受国航给大家出行提供的全方位服务。 凤凰之音宝贝机器人，你能不能说点小朋友听得懂的话？ 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拥有一张凤凰之音宝贝卡，和爸爸妈妈一起可以积累旅程，一起去新西兰玩。 耶，太棒了！ 已经加入凤凰之音宝贝计划的宝贝们，快来免费参加价值4200元的滑雪课程，启航冰雪运动梦。听听糖耳朵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音宝贝，就可以报名参加8月8号到15号火热招募中。